孩子们可以下去了。 Children can go downstairs. 弟兄姐妹们平安。 Peace in Christ. 让我们没有开始今天早晨的正道以前， Before the sermon, 让我们先低头做个祷告。 Let's pray. 亲爱天父上帝，在这美好的主日清晨，我们要感谢你。 Dear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in this beautiful morning. 你赐给我们这个属灵的福分。 You give us spiritual blessings. 能够成为你的儿女。 To be your sons and daughters. 主啊，经历婴儿的时期是每一个人都要经历的。 We all experience passage of being babes. 但是我们也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里面渐渐的能够成熟、茁壮。 But we thank you that we grow in your words. 求你继续用你的话语来浇灌给我们。 Please use your words to teach us. 让我们能够成为更合你心意的儿女。 So that we'll be sons and daughters that are more pleasing to you. 我们把底下我们的时间恭敬的仰望在恩主你的手里。 We respectfully give the following time into your hands. 求你自己来带领我们。 Please lead us. 感谢主，祷告祈求是奉主的名。 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我们今天是思想的是基督里面的婴孩。 We are meditating on babes in Christ. 那在哥林多教会是我们最近在思想的一个教会。 We've been thinking about the church in Corinth. 哥林多教会是一个资源非常丰富的教会。 Corinth church is filled with all kinds of resources. 他们的知识、他们的智慧都是追求在当代是追求最好的。 Including the, at the apex of philosophy and worldly wisdom. 保罗在这个哥林多书信里面说，他们的饮食都已经得到饱足了。 Paul in the letter said that they are blessed with food and all sustenance. 他们的经济的供应也都非常的丰富了。 Abundance in economic supplies. 在这个教会可以看到，样样都是富足的。 Everything is rich in the church. 甚至连他们的名字都是非常特殊，你信不信？ Including the name Corinth means plenty. 当然，这是在我们中国人的眼光里面才看得出来。 In our Chinese view of we can see that. 看看这个哥林多这三个字。 Pictorially, according to the Chinese characters, look at these. 那这个哥是两个可在那里。 The first character pictorially means doubling. 林是两个木在那里。 The second character also means doubling. 多有两个西在那里。 The last one is also doubling. 样样都是加倍的，看到没有？ Everything is multiplying. 但是在他们这个富丽光鲜的这个表面的后面。 But on the surface of this plentiful, 这个教会它隐藏着一个重大的问题。 Underneath it is a severe problem. 就是这些信徒他们自高自大，结党纷争。 And these Christians, they are self-righteous, they have infightings. 归纳起来呢，是他们在这个真理有两方面的误解。 Collectively, they err in two ways regarding the truth. 第一个就是他们对于这个福音的本质，他们有一个误解。 Firstly, they misunderstand the nature of the gospel. 特别是在十字架的这个中心的地位上面，他们有错误的认识。 Particularly the centrality of the cross. 他们觉得这个十字架已经是过去的事情了。 They thought the cross is a thing of the past. 这个困难的痛苦已经距离他们非常是遥远的。 The past sufferings have a history. 他们喜欢这个夸耀智慧。 They like to boast human wisdom. 他们喜欢夸耀这个恩赐。 They like to boast their gifts. 他们也喜欢夸耀他们的声誉。 They like to boast their reputation. 还有他们讲话需要有这个非常华丽的这个词汇。 They like to have beautiful rhetorics. 而且呢，要你要表现出这个 这个滔滔不绝的这个辩才。 To manifest their skill in giving lectures. 那当他们一想到一听到这个关于这个福音还有主耶稣钉十字架的这位弥赛亚呢 ？When they come across the gospel of the cross and the Messiah, 却认为他是愚拙，他是软弱的。 They think these things are foolish and weak. 愚拙的意思就是说，他们觉得这个耶稣他怎么是这么笨的人，让人家把他给钉死在十字架上 ？Foolishness, they couldn't.Understand why Christ should go to the cross. 哎，你有你的公民权，你可以反抗啊。 You are powerful. You can resist. 你可以向这个法院去上诉啊。 And you can sue people like in a court. 那你怎么都不做这些事情，你就做一个沉默的这个羔羊呢 ？Why didn't you do all these things, but rather be a silent lamb? 太软弱了嘛。 You are too weak. 你这个在生命交关的这个关头，你还是愿意被人家钉死。 At this crucial moment in your life, you are willing to be crucified. 你实在是太愚拙了。 You are foolish. 所以这是他们哥林多人的这种第一个误解。 This is the first error in their thinking. 那第二个误解呢 ？The second error 是哥林多人他们对于这个基督徒的这个本质，他们有了误解。 Regards misunderstanding of Corinthians of the nature of being Christians. 他们。以他们所跟随的这个教会的领袖 ，They follow their leaders in the church， 作为这是一个标准 ，and use this as their standard。 然后呢，他拿来向其他的人来炫耀 ，and use this standard to boast in front of other people。 然后跟其他跟随其他的这个领袖的人互相来争辩说，我的比你的好，你的没有我的好。 And they compare different leaders to see who are the better leaders。 但是呢，他们不知道这些教会的领袖，他们只不过是基督的仆人。 But they don't know that the leaders in the church are basically servants to Christ. 那基督的这样的荣耀，他为我们所摆上的这些实质，他们并不晓得。 They don't understand the glory of Christ in giving Himself for the church. 所以他们有这样的这种的误解的这种的心，这种的心呢 ？With these misunderstandings. 因为他们哥林多人他们的属灵的生命是非常的浅薄的 because of the shallowness in the spiritual life of the Corinthians 非常的不成熟的 not mature 已经到达一个非常危急的境界了 to a very dangerous level 以至于保罗需要写信来责备他们 which prompted Paul to write a letter to 说他们是基督里的婴孩 that they are babes in Christ 那我们在思想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稍微思想一下这种婴孩的这种特性。 So let's meditate on the characteristics of babes. 因为保罗用这个婴孩来做比喻嘛，对不对 ？Because Paul is using baby. 那我们知道婴孩有一些非常这种好的特点。 There are good points to babies. 这个好的特点呢，是婴孩非常单纯。 For instance, they are pure. 他们非常的这个顺服这个父母亲。 They like to obey parents. 他们非常依靠父母亲的这种喂养 They rely on parents to feed them 特别呢婴孩是非常可爱的 Particularly they are lovely 那我在想呢也是真是神的恩典让这个婴孩非常可爱 And it's God's grace to have make a babies lovely 如果一个婴孩非常坏非常可恶的话你也不会那么爱心的去伺候他 If a baby is bad and ugly you won't love them 如果说是做过父母亲的，在座的起码有一大半的人，你可以跟我所讲的话会有非常同感。 Those of you who have been parents would make connect in what I just said. 当你在半夜两三点钟的时候，这 baby 一哭的时候，你就要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喂他。 The moment you hear your baby's cries at night, you do one thing to feed the milk. 那你把他这个奶瓶给他放在嘴里面，说不定他吸两口，他睡着了。 And you keep in the milk bottle, and after a couple of puffs, she goes back to sleep. 那你跟他一起在睡觉吗 ？Do you go to sleep with the baby? 他这个起，这个他的这个起息的时间，他就被弄乱。 And the parents' schedule is disrupted. 所以你一定要把他给拍醒，然后继续还要再喂他。 And you have to keep feeding the baby. 好不容易他喝完了这一瓶奶了。 After the baby finishes the bottle of milk, 你就把他放回去睡觉吗 ？And you go back to sleep? 不是的。 No. 你还要给他拍他一直等他 把这个歌给打出来，对不对？ And you have to pat the baby to make the gas come out. 如果这个歌不打出来的话，这吐出来奶是非常恐怖的。 Without patting a baby, the get with to release the gas, the baby can vomit. 但是你要知道，这个最小的 baby， 他们连这个歌都不愿意打，他这个内部的这个胃这个气很难出来。 As a baby, it's a bit of struggle internal to get the gas out. 甚至比你要花比喂奶的时间还要长，你就把他的这个。气给他弄出来。 You are spending more time in getting the gas out of the baby than feeding her. 但是当这个孩子他慢慢稍微大一点的时候，他这个气就很容易出来了。 But when the baby grows, it's easy for the gas to come out. 有的时候你刚刚把他这个喂完 ，After feeding milk， 你才敢把他给竖起来，要准备拍的时候 ，And before you even start petting the baby， 这个 baby 已经出来了。 The baby will automatically get the gas out. 那你就当然是非常高兴，因为什么？这代表说你可以回去睡觉。 You're happy because you can go back to sleep. 可是你这么高兴，孩子看着你还觉得很怪。 The baby looks at you and feels kind of funny. 怎么我只打一个嗝你就这么高兴 ？When I burp and my parents are happy. 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婴儿，我们要带领的时候有很多。可以发现他们不足的地方。 We discover lots of imperfections when we 譬如说婴儿他无知。 For instance, baby they are ignorant. 他们很容易受骗。 They can be easily deceived. 他没有这个判断的能力。 They don't have discernment. 不能够分辨是非。 They cannot tell right from wrong. 而且呢，也因着这种情形的改变呢，他也跟着就改变了。 And they're changed by conditions. 所以保罗就明说这个哥林多的信徒 So Paul told the Corinthians 他们属灵的光景呢就和这个婴孩一样 Their spiritual life is like a babe 他们没有这种属灵的这种分辨的能力 They don't have a spiritual discernment 他们没有判断的能力 No ability to tell right from wrong 他们容易受骗 They are easily being deceived 他们的这个心思意念也不稳定 Their heart and wills are not stable 关于这个属灵的事情呢，他们不能够领会。 They cannot digest spiritual things. 当然，我们也知道，这种婴儿的这种期间呢，是应该是很短的。 This period of being a babe should be a short one. 起码，你如果你喂孩子的时候，你知道差不多四个月以后，他可以慢慢吃这些这种半固体的食物了。 You know that it only takes 10 months of milk feeding before the baby progresses to eating semi-solid. 但是保罗发现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信徒是不一样。 But Paul thinks that the Christians in Corinth are different. 他发现这些哥林多的信徒，他向他们这个传讲的福音。 When he spread the gospel to the Christians in Corinth. 过了三四年，他离开他们三四年，发现他们还是没有成长。 He came back. Paul came back in 3 or 4 years. They're still not mature. 他说在第二节说那时你们不能吃奶就是如今还是不能。 他说 in verse 2 you did not you 就是还是不能吃奶。 You still cannot eat milk, take milk. 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的教会这些弟兄姐妹们他们的生命没有长进。 So the Christians, they have not matured. 那保罗就要谴责他们就要教导他们。 And Paul teaches them. 那在我们没有讲到哥林多信徒保罗要怎么样指正他们的时候，让我们先来思想有三种人在保罗在这里所提及的。 Before we go into the substance of how Paul is rebuking the Christian there, we have a look at three different types of Christians. 那第一种人呢是属血气的人。 The first type is natural people. 就是他们有这种血肉的生命。 They have life of flesh and blood. 他们是根据这个人性，他自己里面的人性来去做这些事情。 They live their lives out according to the human nature. 不是我们中国人说血气方刚那种血气。 Not exactly the strong flesh and blood we Chinese normally think of. 所以这些人他们是没有重生得救的人。 They have not been born again. 他们也就是我们所说的世人，一般人。 We call them the worldly persons. 那他们觉得这些属灵的事情是愚拙的。 They think the spiritual things are foolishness. 那第二种人呢？ Second type of people 就是属灵的人 is spiritual people. 那属灵的人就是基督徒了 Spiritual people are Christians. 他们是重生得救的 They have been born again. 他们有被圣灵所充满 They have been filled by the Holy Spirit. 被圣灵所占有 Been owned by the Holy Spirit. 他们被圣灵他们随从圣灵的这种生活行动的人 And they are energized and walk by the Holy Spirit. 那第三种人呢 ？The third type of people， 保罗说这些人是属肉体的人。 They are carnal。 那这肉体的人呢？他们是重生了。 Carnal people are born again。 但是呢，这些人的这在他里面的这个圣灵呢，没有能力能够没让他有决定性的影响。 But in these carnal Christians, the Holy Spirit have not yet had a decisive influence on them。 所以呢，他们实际的生活上面呢，仍旧受到肉体私欲的影响所左右。 In their practical lives, their lives are influenced by their flesh and other things. 那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这种基督里面的婴孩了。 This is what we mean by babes in Christ. 那我们看一看这个婴孩他们。这个生命的特征是什么呢 ？What are characteristics of babies？ 那他的生命的特征，第一个呢，就是他们的生命小。 Firstly, their life is small. 小的跟婴孩一样。 Just like babies. 他们无知。 They are ignorant. 他们不熟练，他们不通达。 They cannot understand things. 不能够分辨好歹。 Cannot.Make discernment.、 Oh. 那他们在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先我们看一看这些大题好了。 Let's look at the big topics. 那在我们第一个讲到是生命的小的生命。 For instance, they have small life. 那这就是婴孩的生命。 Is a life of a baby. 那另外一个呢是他们的领受力小。 The ability to absorb is small. 那他们的领受小呢？他们就是不能够吃这个干粮，他们只能够喝奶。 Because of this limited ability, they can only take milk and not semi-solid food. 那第三个他们的光景特征呢？是他们的心地窄小。 And the third aspect is that they have a narrow vision. 他们嫉妒纷争。 And they are envy. They envious. They have infightings. 那第四个呢？是他们的这个视野小。 And the fourth point is, they have a narrow vision. 他们只是跟随这些他们所认识的、他们最佩服的人。 They only follow their favorite leaders in the church. 所以我们就从这四点当中呢，我们来思想这些婴儿的光景。 Let's meditate what babes are around these four points. 所以我们第一个，我们先看到他们的生命小的这种的婴孩。 Smallest in their lives, small life. 那这个是在希伯来书五章十二到十四节。 Hebrews chapter 5 verse 12 to 14. 这里讲到我们基督徒我们就是跟小孩子一样的光景。 Christians go through a period of being a child. 我们不熟练，不通达。 We cannot make connect. We don't understand. 我们也不能够分辨好歹。 We cannot discern. 那这种小的生命所表现出来的呢？ The manifestations of a small life is. 就打个比方说，我们只知道收取。 For instance, we only get. 教会供应什么我就拿，拼命拿。 We take what church gives. 那但是呢，我们只是拿人家的东西，我们没有这种的心思意念，愿意来做神的管道。 We take from others, but we don't want to be a channel to pour out things to the church. 把神的福气给我们的来转给别人。 To return blessings that we get from God to other people. 所以这种小的生命，他们只是一种自我为中心的。 This small life is characterized by being self-centered. 那如果说是有这种的光景的时候呢？这个教会里面就不能够把福音给传出去。 Under these conditions, the church cannot spread the gospel. 那另外一种生命小的，就是说他们不能够分辨好跟坏。 Another aspect of small life is that they cannot tell good from bad. 很多时候他觉得说他做的这一件事情是非常好的。 Sometimes they feel that they've done a good thing. 但是呢，你如果在一个更高的一个层面来看呢，这个事情其实对于整个教会是有负面的影响。 And from a higher level, it is actually negative for the whole church. 譬如说我们在这个传福音的时候 ，For instance, when you spread the gospel, 传福音的时候，如果是我们没有站立我们的立场的时候 ，If we don't stand our grounds, 很多这些初信徒他们也不懂，他们就是要他们所要的东西。 New believers they just take and take. 但是呢，我们对一个新觉知的人，我们一定要有非常周全的为他们预备。 But we need a complete teaching for new believers. 譬如说要受洗以前我们一定要给他上好受洗班 For instance, a baptism class before baptism 受洗完了以后还有很多的跟进班他需要学习的 Lots of classes after baptism 那如果我们没有把这些事工 给他预备好的时候 If we don't provide these services 就好像是我们生一个孩子 It's like giving birth to a child 我们就把这个孩子放在一边了 And leave the child aside. 我们不理他了 And don't look after the child. 让他自生自灭了 And let him live and die. 这是不是一个很残酷的行为 And this is not good. 那如果我们在属灵里面，我们把这个初信徒让他能够预备好了，他来受洗 But if we prepare someone spiritually for baptism. 然后受洗完了以后，又有这些跟进的课程来塑造他。 And complete with after baptism with classes. 那这个新的基督徒，他们就受到最好的照顾。 And this new Christian has the best sustenance. 那将来他在教会里面，他也是一个能够有对教会有帮有贡献的。基督徒 and he'll be a contributing member to future churches. 而不是他人就有他在这个没有信主以前的这些坏的习惯，他人就保留着带在教会里面。 And he would not carry with him bad habits into a post Christian life. 造成很多教会的亏损。 And that leads to problems in churches. 所以我们一定要在这些事情上面，我们要站住我们的脚步。 So we have to be firm in these matters. 我们一定要抓紧这个原则。 We have to stand firm on these principles. 我们要造就出来，就是要造就好的基督徒。 We have to edify good Christians. 很多时候我们说我们用爱心来爱他们，用爱心来爱。 Sometimes we say we just love them. We love them. 但是我们也要知道，我们的神是这一位。这个公义的神。 But our God is also a righteous God. 我们如果爱我们的子女的话，我们要管教他。 We discipline those that we love. 那我们的父神也是要同样的事情，他也对我们有我们的要求。 Likewise, our Heavenly Father have His requirements on us. 那另外一个我们要思想的是这些婴孩他们的领受力。 Another point of meditation is the ability to take in things. 这些孩子们他们的领受力不行。 The ability to understand is limited. 他们的这个牙，他们那时候没有牙。 They have no teeth. 他们的胃肠的这个结构还没有发育完全。 Incomplete digestive system. 所以他们只能够用母奶。 So they can only take milk from the mom. 那你要知道母奶是什么意思呢 ？What is mom's milk? 就是说母亲把食物给吃下去。 Is a mom first eating herself? 那她吃的食物她消化完了，然后由这个母奶来喂孩子。 And then mom digests the food and produces milk. 所以同样的真理，我们在带领这些。初信的这些婴儿的时候 ，Likewise, that's how we deal with newborn babes. 也是要我们先装备好我们自己。 We have to equip ourselves first. 把这个真理能够把它这个整理出来。 First, organize the truth in us, in ourselves. 那这个真理呢，就变成一个基要真理，变成这个生命成长的资料，来帮助这些。初信的基督徒。 And this translates into materials on basic doctrines that we can feed to babes Christians. 那所以这样从浅进深。 We start from shallow to deep. 按部就班的。 in a stepwise fashion. 这些孩子就可以按照他的时间来渐渐的成长。 And these children will grow. 那所以我们看到，如果一个婴儿，他长了三四年，他还是那个样子，还是吃奶。 If after a couple years a babe still only eats milk. 那做父母亲一定非常担心了，对不对？ As a parent, you'll be worried. 他会去找医生去问这个孩子怎么只是吃奶，三四年还是这个样子。 And you'll ask your doctor. 那同样的一个初信者，他如果不能够按着生命成长。 Likewise, a new believer, if he cannot have a growth in a stepwise fashion, 圣灵也会担忧他的。 And his spirit will be grieved. 那所以我们知道一个新的基督徒。 We know a new Christian. 他的生命的本质是要成长。 The life has to grow. 我不知道你们当初受洗的时候是什么样的心情。 I don't know what you feel like when you are first baptized. 我受洗的时候，我真是觉得非常的兴奋。 When I was baptized, I was very enthusiastic. 非常的喜乐。 Very joyful. 觉得说像我这样的人，神居然会接纳我吗？ How could God accept someone like me? 那所以呢，在这个时候我就会有这样的反应，我就要觉得想要多学一点关于神的东西了。 My response is I want to learn more about God. 这也就是一个生命这种成长的本质。 This is the nature of a growing life. 每一个生命都是从最小的开始。 Each life starts from the smallest. 树啊，植物都是从小的种子开始。 Plants and animals, they start from a small seed. 这个生物也是从最小的这个卵啊、蛋啊什么开始。 And animals start with the smallest egg. 但是呢，它不会一直维持那么小一点点，对不对？ But they don't stay small forever. 一个小种子，它可以长成一棵大树。 A seed turns into a big tree. 这就是生命的本质。 This is the nature of life. 所以我们刚刚信主的时候，我们是有这种动力的。 Right after becoming a Christian, we have this force. 我们觉得我们需要这个得到更多的供养。 A motivation to get more. 那我们也要学习一个顺服的功课。 And they have to learn a lesson of obedience. 愿意来接受这个从神那里来的教导。 To have willing to be taught from God. 有这种追求心。 If you have this heart to learn, 有这种顺服心 the heart of obedience, 那我们就可以非常成熟，可以长得非常快了。 And then we can grow and mature very fast. 那第三个这个婴儿的光景呢？ The first aspect about babes, 他们是心地窄小。 They have a narrow heart. 心地窄小的光景呢是。是非常可怜的。 The manifestation of that are kind of pitiful.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一看，加拉太书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 We look at Galatians chapter 5, verse 19 to 21.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一个初信者。 We see a new believer. 一个初信者，他们不能够和世俗的这些观念来分开。 They are still mixed up with worldly positions. 如果不能够得到好的帮助的时候 ，If they cannot get good help， 甚至会把世界的这些恶习带到教会里面。 They take worldly habits into a church. 那保罗所讲的就是嫉妒跟纷争。 And Paul said it leads to envy and infightings. 但是呢，一个人的这种软弱不只是嫉妒纷争了。 And not only this. 那在加拉太书十九到二十一节，五章十九到二十一节就讲到非常多的这种的光景。 And many bad consequences are mentioned here in the book of Galatians. 那这些都是我们这个人的肉体的软弱。 This is weaknesses of our flesh. 那如果说是我们把这些坏的因素带到教会里，教会就会受亏损。 If we take these bad elements into the church, it will affect the church negatively. 而且呢，甚至会造成更多的困难。 Lead to more problems. 甚至呢，在我们在误解圣经的时候 And when we misunderstand the Bible, 我们误解真理的时候 and we misunderstand the truth, 也会造成这些教会的混乱。 Consequence is chaos in the church. 那 有的人好像、常常 提到一句话。 Someone said, keep saying this. 说我们都是属基督的。 We all belong to Christ. 我们都是敬拜同一神的。 We worship the same God. 那我们到哪一个教会都是一样。 So it doesn't matter which church we go to. 但是事实上不一样。 But in practice, it's not the same. 因为圣经的教导 Because the a biblical teaching is, 这个宇宙性的教会是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才是这个样子。 This universal church only happens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耶稣再来的时候，所有教会合而为一。 When Christ comes again, all local churches they unify into one universal church. 教会是新妇。 The church is the a bride. 基督是新郎。 Christ is the Bridegroom, 他来迎娶他的心腹 to accept the bride. 但是在这个世代里面 but in this current time, 在基督没有来以前 before Christ comes, 每一个地区都有每一个地区的教会 every location has a local church. 那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在他自己教会里面来学习成长 each Christian learns to grow in a local church. 如果说是一个大一统的教会 If it is a big universal church, 那在初期的时候这个他们就会用这个耶路撒冷教会来称呼每一个教会了 Then it would mean that at the beginning of Christianity, there will be one church for all Christians in Jerusalem. 十二个门徒十二个使徒就不会说到处去建立教会。 The 12 apostles won't go around to plant new churches. 有罗马教会，有哥林多教会，有这个以弗所教会。 The churches in Rome, Corinth, and Ephesus. 每一个教会在他们local 的地方，它都有特殊的这种的情形。 Each local church suits local needs. 那在当地，它就是用在当地的情形来传讲他的福音。 Paul spread the gospel according to local situations. 所以我们在我们自己教会的时候，我们就要在教会里面，接受帮助，我们来成长。 So in our church, we accept help and growth from our church. 那在教会里面，神把我们带到这个教会，也有他的旨意。 And God has His will in leading you to a church. 在自己的教会里面，你来学习，来服侍。 And in your church, you learn to be edified and to serve. 如果好几个教会你轮流去访问的时候 ，And if you go around in different churches, 有几个问题我会提出来。 And there are several problems. 第一个，你是永远是个客人。 You'll always be a guest. 当然客人有好处，你去。做完礼拜你就走，你连奉献都不用付。 And the advantage of a guest is you just quit and you don't serve after the you just leave after the worship. 但是我们要知道奉献是一个福气。 You don't have to offer, but offering is a blessing. 你如果抓住你的钱你不放手的时候 ，If you hold on to the money, 那你抓到的你就是这些了。 And all you hold on is just only that much. 你没有从你不能够得到从天上更多的福气。 And you don't get abundance from heaven. 你如果到处去访问教会的时候，你没有团契的交流。 If you go around just keep visiting different churches, you don't have fellowships. 我们人在教我们信主的人。 We believers. 好像是要有团契的生活。 We need a fellowship life. 在团契里面，我们生命可以得到成长。 We grow in fellowships. 在团契里面，我们可以能够帮助其他的人一起成长。 We help others to grow in fellowships. 那你如果到处访问的时候，你也不能够在团契里面得到帮助。 If you don't stay in one church and visit different churches, other churches, you cannot grow in fellowships. 然后你没有因着服事让你的生命能够得到成长。 And you cannot grow by serving. 因为服事是一个成长最好的方法。 Service is a method of growing. 你越服事，你会在 服事当中可能会碰到一些困难，是的。 Yes, when you serve, you run into problems. 但是呢，在困难当中，你可以学习成长，你可以学习怎么样超越。 But you learn to grow and to transcend when you encounter problems. 如果，我可以说，这个功夫是闭门练的。 If kung fu is like a practice behind closed doors. 那这个生命的成长呢，你是要在人群当中你得到的。 And growth as a Christian, you have to live among fellowships. 那另外一个问题呢，就是说你到处访问的时候呢，你没有得到一个有系统式的喂养。 Another problem when you keep visiting different churches is you do not get systematic teaching. 那今年我们讲的是生命的建造。 And our title is the growth in life. 那你如果一年当中你只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这里的话，那你是失去了很多重要的信息。 If you only come to this church one third of the time, you lose the systematic teaching. 那然后呢，你所听到的只是让你某一部分的身体特别的发达。 And what you learn when you don't regularly come to church is that you just selectively grow. 所以成长可能变成一个怪人。 And then you turn into a monster. 那最后呢，也有另外一个可能。 And lastly, one possibility. 就是等到你真正的碰到困难的时候。 When you face real problems. 你需要帮助的时候。 And when you need help. 你不能够得到一个真正的帮助。 You cannot get real help. 因为牧师也不认识你，师母也不认识你，同工也不认识你。 Pastor doesn't know you, the pastor's wife doesn't know you, and co-workers in the church do not know you. 那你只有自己在挣扎咯。 And you struggle by yourself.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我们的心要决定下来。 We have to steady our heart. 我们要在哪里定下来。 Settle down in a particular place. 我们就在哪里，我们侍奉我们的主。 And then we service in that place that you settle down. 我们就在那里，我们得到成长。 And then you grow in that particular place. 另外一个这个婴儿的问题。 Another problem with being a babe. 他是视野是非常小的。 And it's narrow vision. 那在这里呢，我们看到这些孩 baby。 And we look and see these babies. Baby 的刚才讲的这种困难是他们依赖他们的父母亲。 The problem we just mentioned stem from they having to rely on their parents. 因为只有父母亲在这样仔细的在照顾他。 Because only parents can take care of them. 所以父母亲到哪里，这个孩子都是一直围着他，跟着他跑。 Kids follow their parents. 那同样的。在这个哥林多这个教会的这个信徒呢，也是同样类似的问题。 And likewise, a similar problems exist in the church of Corinth. 譬如保罗。 For instance, Paul. 保罗是这个教会的创始牧师。 Paul is the founding pastor of that church. 从头开始他就认识这一个信徒了。 They know Paul knew everybody from start to finish. 那所以呢，这个信徒说我是属保罗的。 Though the Christian said I belong to Paul. 那保罗走了以后，另外来了一个亚波罗。 A new leader came. Apollo came after Paul. 亚波罗的这个辩才非常好。 Apollo has a great ability in debate. 圣灵这个圣经的这个知识非常丰富。 Excellency in biblical knowledge. 那他就非常佩服他这个人的才华。 And this Christians adore Apollo. 可能亚波罗还给他施洗。 And Apollo baptized some of them. 所以他说我是属亚波罗的。 Therefore they say I belong to Apollo. 那另外一个人他碰到基法了。 And some Christians encounter Caiaphas. 跟基法一谈，我们都是犹太人。 And then Caiaphas and we are Jews. 而且这个基法他是耶稣的这个大门徒。 And Caiaphas is one of the big apostles from Jesus. 那如果我跟随他的时候，我是这个一贯相承的。 If I follow Caiaphas, I have the direct line from Jesus. 那我是属基法的。 Therefore, I belong to Caiaphas. 所以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他是最佩服谁，最亲近谁，他就最跟随谁。 So in the church of Corinth, the people when they follow leaders that they worship. 但是他们这样做呢，就跟婴孩一样，是非常幼稚。 But doing so, they are like babes. 其实，在那个时代里面，他们也是喜欢这样做法。 Likewise, in the society at that time, it's a typical habit, a way of doing things. 因为那个时候是在主前差不多400年、500年之间。 Because that was 500 years before Christ. 我们在中国那个时候是在春秋战国时代。 And at that time in China, we have a particular period of history in China. 我们知道是那个时代里面百家争鸣啊。 And at that time, we have different feudal families competing for recognition. 有不同的这个儒家、道家、墨家、法家，是不是？ Competing for recognition based on different teachings. 那个代表人物有孔子、孟子啊、老子、庄子啊这些人。 Representatives include lots of different Chinese heroes. 那这些人呢，他们都有人在跟随他们的。 And all these Chinese heroes have their own followers. 孔夫子就有72个门徒。 Confucius have 71 followers. 72 followers. 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人类的这种的。这种的进步都是很奇妙。 So you see, it's kind of interesting to see the progression of humanity. 我们中国在那个时代有那种情形，在半个地球以外，在这个希腊也有同样的情形。 We have similar situation in China and half across the earth, a globe in Jerusalem. We have similar kind of things to follow leaders. 那希腊他们有不同的哲学家，有文学家。 Different, lots of distinguished philosophers and writers in Greece. 有思想家，有辩论家。 They have deep thinkers and debaters. 这些人也都有很多的徒弟门徒跟随他。 Each has their own followers. 他们也都在互相的辩论，说我的比你的好，你的比我好。 And they compare which leader is the best. 所以我们看到，这是那个时代里面，就人们就是做这样的事情。 And that's a natural way of doing things into society at that time. 很可惜，就是说这些人把这种世界的情形带到教会里面来。 They take these worldly practices into the church. 所以四百年以后，保罗就问这些问题。 And 400 years afterwards, Paul faced them with these questions. 在哥林多前书一章二十节里面，保罗这样问。 And Paul asked in the first book of Corinthians, 120. Oh, in 120. Yeah, 保罗问说，智慧的人在哪里？ Where are the wise? 保罗问说，文士在哪里？ Where are the scribes? 这些辩士在哪里？ Where are the debaters? 这些人都已经死去了。 They are all dead. 他们根本只有一些虚名流传下来。 And what's left is just pure, just reputation, names. 那这些人呢，他们也不能够救别人。 And these people cannot save other people. 他们连自己都救不了。 They cannot save themselves. 这些人他们已经都不在我们中间了。 They are the thing of the past. 所以我们看到这些追求世界的事情根本不能够久存。 So worldly pursuit cannot be everlasting. 但是在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他最后这样讲。 Paul in the book of Ephesus said the following. 要我们凡事长进。 We have to grow. 连于元首基督。 Grow up into a head which is Christ. 所以一个婴孩是需要成长的。 A babe needs to grow. 他需要长大。 Needs to grow up. 或者靠他自己里面的这种的追求心， by their own desire to follow， 或者是他在他教会里面的这个弟兄姐妹的帮助，或者是牧者的帮助 ，or by helps from people, fellowships, and pastor in a church， 他是一定要成长的。 By these things, a baby grows， 因为生命的本质就是一个成长。 Because the essence of life is to grow。 我们成长的时候，我们不要把我们自己，连在这个属肉体的人的身上。 We cannot be linked to flesh and other things when we grow. 因为这些属肉体的人，他们也会有一天离开。 We cannot rely on these people, worldly people, because someday they will leave us. 保罗说我们成长要连在元首基督那里。 We grow by being united with the head, which is Christ. 只有连在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这个成长才是有果效的成长。 Only by being in union with Christ will we be fruitful. 唯有连于元首基督，我们这个所花的这个功夫才是真正的有价值的。 Only by united with the head of the church that we that our our work will have have values. 如果我们这个视野，我们只有看到眼前的，我们非常近视，只看到眼前的这些这些这个这个牧师啊，这个长老啊，我们跟随他而已。 If we are narrow vision and restrict our vision to transient things like pastors and other people, 那我们所跟随的也就跟随这些人。 And then we end up following these transient people.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目光放远。 Let's look further. 放到无限大。 And placed grounded in eternity. 看到这个基督是我们的元首。 To see Christ is the head. 他才是我们要追随的人。 He is the one we ought to follow. 那我们所花的功夫就不会白费。 So we won't be wasteful in our efforts. 所以我们今天我们思想这个婴儿的光景。 So in today's meditation on being a babe, 希望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能够在这一方面能够受到圣灵的光照。 I hope all of you are enlightened by the Holy Spirit in today's sermon. 婴儿的这种光景是非常短的时间。 The period of being a babe is a very short period. 这只是个过渡时期。 It is a transient passing period. 但是呢，过了婴儿时期，我们是需要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来成长。 But after the baby period, we have to be, progressively grow. 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这方面都有追求。 So may all of us learn to grow. 让我们在主里面都能够按照耶稣基督的心意来顺利的来成长。 So that we grow in Christ according to His will.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 Let's pray. 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 Heavenly Father, we thank you. 我们感谢你是给耶稣基督。能够住在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 For given Christ to live in each one of us. 借着圣灵的内住，让我们能够在你的催逼之下，愿意能够成长成熟。 Through the indwelling of the Holy Spirit, energized to grow. 让我们真是能够成为成熟的合你心意的儿女。 So that we become mature and sons and daughters pleasing to you. 让我们只是把这个婴儿的时间远远的抛弃在我们的后面。 Let's get rid of our babe period in the past. 让我们单单的定睛在耶稣基督身上。 And fixate our eyes on Christ. 我们感谢你。 Thank you. 感谢祷告祈求是奉主的 名。Praise in Jesus Christ's name. Amen. Amen. 我们谢谢张。